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赤云子轻轻嗯了一声，并未言声，只等燕京华再说。 弟子以前收留段书爵在余光潭暂住，收拾他的物品，却发现了一些恶物，官职不似正道之物，是蛇蜕蛇鳞之类，尚有恶气附着，物证皆在，弟子可呈与师父观视。师父可还记得段书爵颈上常带一条蛇牙项链？ 赤云子依旧不语。他说的不错，但这并不是证据啊。燕京华也窥不到他的心思，不知道自己这番说辞能不能让赤云子产生疑窦，只好硬着头皮继续说下去。 弟子觉得不妥，便拿了这东西去询问段师弟，他自是矢口否认，说这非是他的东西，但我观知他的神色觉得有异，便一路跟上回首峰，想从小师叔那里旁敲侧击问问他的近况，便提出想与文师叔切磋，借机支走段师弟，好方便在切磋之后问一问。弟子怎知与文师叔交换掌力时，袖中不知怎的混入一股毒气，袭向了小师叔，弟子根本无暇自辩，便引得文师叔暴怒。 听到此处，赤云子终于发问： 你的意思是段书爵诬陷于你？ 燕京华连声叫屈： 弟子本领低微，从无一胜负之事，师父是知晓的，弟子便是有天大的胆子，又怎敢动手暗算小师叔？难道只是为了赢一场无关紧要的切磋吗？ 赤云子不言，前面的内容暂且不提，他这话倒是当真有理。燕京华再接再厉，装作十足的忧心和悔恨： 不知是否是夷陵偷斧之故，就连石中剑一事，弟子亦有所怀疑。弟子疑心，自己是否被人利用，成了他人谋利的一把剑？他是不是早知先祖为鲛人，所以才与我接近，想要参与净虚剑会？ 言及此，他涨红的脸，扬手打了自己一巴掌。 弟子醒的，不该如此揣度他人，是弟子存了分别之心了。 你这便是控告段书爵与外人私相授受，有所图谋。 弟子不敢妄测，也没有证据。 你可敢与他双方对质？ 燕京华不惧不避，言之凿凿： 两方对质正是弟子想要的，但弟子可否提请让文师叔回避？ 为何？ 这不是废话吗？ 燕京华现在见了他就腿肚子转筋，当然不想和他正面对上，以免一个不慎说辞露出什么破绽。燕京华便随口扯道： 弟子认为文师叔与段书爵交往甚密，难免徇私。 赤云子反应了一下，登时大喊： 胡言乱语什么？ 燕京华也愣了，他之前东拉西扯了这么多，赤云子为何神色不动，偏偏提到文师叔就这样激动呢？燕京华毕竟是从现代来，又看多了各种美艳大胸师父与浪子徒弟的故事，并不觉得师徒大房有何重要。交往甚密这种词汇在赤云子的思维体系里用来形容师徒是大大的不妥。此事涉及文玉经青玉，赤云子不敢怠慢，却也不敢再轻易将双方对峙。万一此事为真，燕京华在当众喊破，文玉经一世名誉便要毁于一旦了。赤云子压下心头惊惧，尽量平声道： 你先回余光潭好生养伤， 此事莫要外传。 把自己的碰瓷行为粉饰的冠冕堂皇的燕京华俯首，额上冷汗落下了大半，嘴角挑起一点笑意。所谓埋下一颗怀疑的种子，书上所写成不起我。但很快他便笑不出来了。赤云子转身冷冷道， 带伤愈后来监禁堂领50棍。 弟子冤枉。 赤云子满心都是小师弟清誉之事，怎容得他分辨呢？ 你小师叔将你从回首峰一路提来，若是不惩处你，旁人岂不是要非议于他？况且你若是所言不虚，引狼入室，那打你50棍是你该领之责，又有如何？ 燕京华憋屈的叩首，咬牙领了责罚，一瘸一拐走出监禁堂。他的系统问他， 宿主，伤势都已经拍照存档了，我什么时候发送给主神呢？ 如果发过去确认无误，那个系统就会被马上收容。 宿主，是这样的。 燕京华收起方才做小伏低的样子，咬牙切齿道， 留着，等到了合适的时候我会用。 因着燕京华的话，赤云子开始格外关注回首峰的师徒两人。他这一看倒是真看出不少触目惊心的东西。文玉京不知是哪里来的兴趣，去山下买了些专讲编织刺绣的书、编织护身符、绣制锦囊，给自己做一个，给段书觉做一个。师徒两人，一个将锦囊束于伞柄，一个悬于腰间，一赤一蓝招摇过市。看了赤云子脑仁生疼啊。赤云子与文玉京闲谈时假作无意问道， 师弟何时迷恋上这些小情小调的东西了？兴致倒是不坏。 闲来无事，便来给徒弟玩玩罢了。 暗中观察一阵后，赤云子骇然发现，这二人二妹之举绝不仅是一桩两桩。同进同出，同室而眠暂且不提。某次赤云子借口观视小师弟如何教导弟子，登上回首峰。段书觉在他面前眼见剑路甚妙，如鱼得水，如风得势，但一套禁虚剑法舞弊，文玉京却很不满意，落落大方的起身，稀稀缩缩地戴上一副薄削手套，握紧段书觉握住时钟剑的手，与他共舞一剑，并在耳边轻声指点他该如何行剑，以及他方才的几点疏漏。虽然此举用师徒情深也能勉强解释过去，然而衣袖相沾，二人衣袂和着山峰烈烈合飘一处，素衣与蓝上分开又交缠的景象，叫赤云子心情极其复杂。还有一次，他怀着些别样的心思，深夜造访回首峰，竟见段书觉右手握书剑，左手一下下轻摸着膝上的一团雪绒，自己的小师弟则舒舒服服地咬着尾巴尖，睡得香甜无比。不知是这二人性情均太过天然所致，还是当真有那一层说不清的关系。赤云子一面怀疑自己是否隐者见淫，一面为师弟真心担忧，并深深因为不知如何发问而深感苦恼。另一边，在返回余光堂后，燕京华送来许多蛇鳞蛇蜕，意在证明自己所言不虚。赤云子检查一番，发现这些残留物的确是由未成交的灰身上脱落下来的，而灰在成交前善恶也的确难辨，但是即使对方是恶灰，也不能由此就定下段书觉的罪。赤云子想单独传唤段书觉来详细问个究竟，再提点他一下，叫他稍稍注意一下与师父之间的关系。没想到他那个飘浪成性的师弟每每都不识相地跟着段书觉同来，在段书觉回答自己问话时，就微微侧过身去，屈指抵住太阳穴，从旁认认真真地看着段书觉，神情金贵又温柔。此情此景，赤云子只恨自己多余，还如何问得出口啊？ 他无奈之下叫来几位师弟想讨个主意。相谈半个时辰后，任听风风一般卷上回首风，一见文玉金开口便道： 六师弟，你与你那徒儿相处甚好，你可有意与他结为道侣啊？ 彼时段书觉正在湖上踏水练剑，听不到二人对话。文玉金一愣，旋即轻笑出声： 三师兄，这话莫要让书觉听见，他要害羞的。 任听风不以为意，继续问道： 那你与他是有情还是没有啊？ 文玉金低头看书答道： 师徒之情再无其他。 好。 任听风长袖一卷下山去也。